Hello， 大家好，今集我们继续讲这个西山经里面的第三山系西次三经。山海经对这个山系的描述非常之丰富。在西次三经里面，皇帝啊、西王母啊，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登场的。而在这里亦都发生了很多的神话故事。西次三经第一座山叫做崇吾山，这座山它是在黄河的南岸的，在山上面向北是可以望到重水山，向南是可以望到瑶泽的，向西是可以望见曾经天帝和野兽搏斗的山丘，即是博兽山，向东是可以望到燕渊。咁呢座山上面呢有一种树，嗰啲叶呢係圆形嘅，开嘅花呢係红色，花萼呢係白色嘅，而花上面呢係有黑色嘅花纹。咁呢棵树呢佢结嘅果实呢係同啲齿呢係好似嘅，咁相传呢话食咗佢呢就可以呢多子多孙嘅。咁呢座山上面呢有一种野兽啦，个样呢就好似猿猴咁样，但手臂上面是有斑纹，有一条好像炮一样的尾，它最厉害就是掟嘢，它的名字就叫做举斧。山上面有一种雀，它的样子就好像野鸭，但是只有一只翼而已，还有一只眼。你可能会问，那只雀怎么飞啊？没错，一只是飞不到的，它要找另一只，跟着大家合体才可以一起飞。哇，真的很神奇。咁呢隻雀呢就叫做蔓蔓。我諗听开我节目嘅人你都估到佢哋点叫啦。蔓蔓蔓蔓蔓蔓。咁呢佢一出现呢就会呢有好大嘅水灾啦。咁而我哋成日所讲嘅比翼鸟呢就係、是、由呢啲蔓蔓呢慢慢演化出嚟嘅。即係比翼双飞，原来係要合体嘅。咁而山海经呢关于比翼鸟嘅记载呢亦都唔止一个地方。好啦，我哋再往呢个西北咧300里，咁就有一座山咧叫做长沙山。咁呢座山咧系冇花草树木嘅，但系咧有好多石青啦同埋红黄。此水咧喺呢度发源，向北咧流入呢个坳水，再向北咧370里咧就系咧北周山啦。咁据闻咧话呢一座山咧系因为咧西北部咧残缺咧，所以咧就叫咗呢个名啦。咁而喺呢座山咧残缺嘅地方咧，成日都会有啲风咧吹出嚟嘅，咁咧就叫做咧北周风。咁如果你企喺座山度咧，向北咧系可以见到咧呢个猪皮山嘅，向东咧系可以望见呢个右泽。根据考证咧，呢个右泽咧好可能咧就系咧依家喺新疆境内嘅呢个罗布泊，而呢一罗布泊咧已经咧系干晒啦，变成咗沙漠噶啦。但咧喺佢干之前咧，佢曾经咧系中国嘅第二大咸水湖嚟嘅，黄河嘅暗流咧亦都曾经咧流经呢个地方，而水流流经嘅地方咧亦都会发出咧巨大嘅响声嘅。山上边咧一种果树啦，啲叶咧系好似嗰啲枣树咁样，开黄色嘅花，花萼咧系红色嘅，咁佢结嘅果咧就好似啲土咁样啦，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加果。食咗佢之后咧，就会令人哋咧解除忧愁噶啦。咁再向西北咧420里咧，就系密山啦。山上面咧有好多丹木，丹木嘅茎咧系红色嘅，叶咧系圆形嘅，开黄色嘅花，结红色嘅果，跟住啲果实咧系甜嘅。食咗佢咧，你就唔会觉得肚饿噶啦。而呢座山咧系充满住呢个仙气嘅。山上面咧有呢个玉膏啦，沸沸扬扬咁样咧涌出嚟。咁而玉膏咧系可以咧生成一种咧黑色嘅玉石嘅。咁啊，相传啊皇帝咧就经常咧以呢一种玉膏为食嘅，亦都用呢一种玉膏啦去灌溉呢一个丹木嘅。咁经过5年嘅生长咧，丹木咧就会开出咧五色嘅花噶啦。咁亦都会咧结出咧更加味道香甜嘅五色果实。丹水咧系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向西咧流入呢个积泽，水入面咧有好多白色嘅玉石啦。密山嘅西北方向咧系到处都系沼泽嚟嘅， 在这片沼泽里面生长着很多奇怪的禽鸟、野兽和鱼，都是一些非常奇怪罕见的动物。沿着这片沼泽一直向西北方向再行420里，就来到中山了。咁啊，皇帝咧就会喺啱啱我哋讲过嘅呢一个密山上面咧收集到嘅呢个玉石精华，然之后咧攞嚟呢一个中山嘅南面，咁咧就会咧生出呢个锦啦、鱼啦呢一种咁样嘅美玉噶咯。呢一啲玉石咧坚硬而且精密，浑厚而且润泽，可以发出咧五色嘅光彩嘅。咁呢啲五彩之光咧可以相互辉映啦。拿来调和阴柔和阳刚的，可能这些就是古代 disco 挂在天花板上面的那个银色波波。据闻天地间的鬼神都是很喜欢享用这种玉石的，如果你是个君子的话，将它佩戴在身上就可以抵御妖邪不祥之气。中山山神的仔他的名字就叫做古，古他的样子就是人面龙身。他曾经跟阴披联手在昆仑山的南面杀死了天神宝刚，皇帝因此将古和阴披诛杀在这个中山东面的一个叫做瑶崖的地方。阴披死了之后就化作了一只大鳄，样子就好像一只雕样，有黑色的斑纹、白色的头、红色的嘴和老虎一样的爪，咁似美国嗰只白头海雕嘅。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咧呢一个神谷嘅叫声，只要佢一出现咧就会发生咧大嘅战争噶啦。咁啊古死咗之后咧，亦都化身成为咧呢个骏鸟。咁佢嘅样咧就好似姚英咁，红色嘅脚啦，同埋咧一个好长好直嘅嘴啦，身上面咧有黄色嘅斑纹，成个头咧都系白色嘅。咁叫起上嚟咧，就好似红鹤咁样，系啊，红鹤之志嗰个红鹤啊。如果佢出现喺边一座城邑咧，嗰个地方咧就会出现咧好大嘅旱灾啦。再向西咧180里咧，就系呢个太戏山，官水咧就喺呢度发源嘅，向西咧流入呢个流沙。咁水入面咧有好多呢个文鳐鱼，呢啲鱼嘅形状咧就好似一啲鲤鱼咁样啦，但系咧就系有呢个雀仔一样嘅翼嘅，个头咧系白色嘅，个嘴咧系红色嘅，成身咧都系斑纹。咁咧佢畅游于呢一个西海同埋东海，经常咧都喺夜间咧跳出呢个水面度飞行嘅。咁佢发出嘅声咧就好似鸾鸟咁样嘅声音。而佢嘅肉味咧系酸中带甜嘅，可以咧攞嚟医治呢个癫狂病。佢咧亦都系一种瑞兽，只要佢一出现咧就会咧五谷丰登噶啦。再向西咧320里咧就系呢一个淮江山啦。山嘅南面咧有好多丹砂，北面咧有好多黄金白银，山上面咧有丰富嘅石青啦同埋红黄，仲有好多嘅狼肝啦同埋玉石喺度。狼肝是一种同玉好似的美石，这座山就真的好像是一座宝藏，什么都有。山上面还有瑶水，这个瑶水就是瑶池，池水就冰冰凉凉，而且是在不断地流动的，很清。这个淮江山就是天帝的原圃，由这个天神英昭负责管理。咁啊，英昭咧，佢嘅样咧就系人面马身嘅，身上面咧系有老虎咁样嘅斑纹啦，而且咧仲有一对咧雀仔翼喺度嘅。咁佢仲有一个任务咧，就系咧巡行四海咧，传报天帝嘅指命。咁英昭发出嘅呢个声咧，就好似咧嗰啲水车抽水嘅声音咁。咁仲有另外嘅一个天神咧，亦都系住喺呢度嘅。佢嘅形状咧似牛，但系咧有8只脚2个头嘅。咁条尾咧就好似马咁样，咁佢个叫声咧就好似咧喺度吹奏乐器嘅时候嗰啲薄膜咧发出嘅声音咁样。呢只嘢一出现咧就会发生战争噶啦。喺呢座山咧向南咧系可以望见昆仑山嘅，嗰度咧火光熊熊啊，气势恢宏。向西咧系可以望见大泽， 后稷咧死咗之后咧就埋葬喺呢一度嘅。后稷咧系周人嘅先祖嚟嘅，佢好叻种嘢嘅。相传咧佢喺呢个虞舜时期咧曾经咧系做过呢个农官嘅。死咗之后咧就化身咧成为呢个神啦，而且咧住喺呢个大宅入面嘅。大宅入面咧有好多嘅玉石啦，南边咧有好多嘅瑶木。咁瑶木咧好神奇嘅，喺佢上面咧仲可以寄生另外嘅一种树木啦，就叫做药木。所以咧系一种树寄生喺另外嘅一种树上面。而淮江山咧向北咧系可以望见呢个猪鼻山嘅，喺嗰度咧栖息住咧鹰啦，同埋尖嘅呢一类嘅猛禽。淮鬼离伦咧就系住喺嗰度噶啦。咁淮鬼离伦咧系咩嘢样嘅咧？我哋就唔知啦。《山海经》入面咧，亦都系冇讲过嘅。向东咧系可以见到呢个衡山，衡山咧有四重高嘅，系有穷鬼住嘅地方。休时水咧系从呢个淮江山发源，然之后咧系向北流入呢个幼水。咁水入面咧有好多呢个萤母啦。好啦，再向呢个西南咧行400里，你就终于咧去到咧昆仑山啦。哇，你知唔知嗰度盛产啲咩嘢？矿泉水，讲笑啫吓。咁呢度咧，实际上咧就系咧皇帝喺下界嘅都城嚟嘅，掌管呢度嘅天神咧，同九尾狐一样咧，系有九条尾嘅。咁啊，有呢个虎身啦、虎爪啦，同埋人面嘅。咁佢嘅名咧就叫做咧六吾。咁咧佢仲掌管住咧上天嘅呢个九部，同天帝院圃入面嘅嗰个时令节气。咁呢座山咧有好多奇怪嘅鸟兽啦，咁其中有一种野兽咧个样咧就好似羊咁样嘅，但系咧个头上面咧有四只角嘅，咁佢嘅名咧就叫做咧土牛。虽然咧个样咧好似羊啊，但系咧佢系一种咧好凶猛嘅野兽嚟嘅，系中意食人嘅。咁山上面咧有一种雀仔，咁佢嘅样咧就好似蜜蜂咁嘅，但系咧佢个大细咧就好似只鸳鸯咁大只噶。咁佢嘅名咧就叫做阴元。咁任何嘅鸟兽咧，俾佢吉亲咧，就会即刻死噶啦。咁如果系树木咧，俾佢吉亲咧，就会即刻枯萎。咁山上边咧，仲有一种雀咧，叫做咧春鸟。咁咧，佢亦都系类似凤凰嘅一种雀嚟嘅，主管住咧天地日常生活入面咧嘅各种嘅器用啦，同埋服饰。山上边咧一种树木咧，就叫做咧呢个棠梨树。但系咧，佢开嘅花咧系黄色嘅，系红色嘅果实。果实嘅嗰啲味道咧就好似三华梨咁样嘅，但系咧系冇核嘅。咁呢一棵树咧系叫做砂糖。咁佢嘅果实咧其实咧系可以攞嚟咧防御水嘅，即系人食咗之后咧就唔会俾人浸死啦。咁如果咧你即将被浸猪笼嘅话咧，拍翻两粒咧，咁你就唔使惊。咁山上边咧一种草啦，个形状咧就好似呢一个葵菜咁样。咁味道咧就同葱嘅味道一样嘅。咁佢嘅名咧就叫做咧蓬草。咁你食咗佢咧，就可以咧解除呢个忧愁啦。而昆仑山咧系四条河嘅源头嚟嘅，分别咧系黄河向南流入咧呢一个无达山，赤水咧向东南咧流入呢一个始天水，阳水咧就向西南流入呢一个丑陶水，黑水咧就向西咧流入呢一个大于山啊。从呢一个昆仑山咧，再向西咧370里，你就会去到咧乐游山。桃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向西咧流入呢一个积泽。咁水入面咧有好多白色嘅玉石啦，同埋好多嘅滑鱼。咁呢一种鱼嘅形状咧就好似蛇咁样嘅，咁但系咧系有四只脚嘅。咁主要咧就系以其他嘅鱼类咧为食嘅。咁跟住啦，我哋就要坐船啦。咁我哋向西咧行400里嘅水路，咁你就会去到流沙啦。再继续行200里咧，就去咗裸武山嗰度啦。山上面咧有好多嘅玉石，山下面咧有好多嘅青石，但系咧山间度咧系冇水流嘅。天神咧长城啦，咁咧就系主管呢个位置。咁呢个天神咧就系咧天嘅九德之气咧所生嘅。咁佢个样咧好似人咁样啦，咁咧就有雀一样嘅尾嘅。咁再向西咧350里咧就系玉山， 咁话明系玉山啦，咁呢座山咧有好多嘅玉啦。玉山咧系由一位咧天王级嘅神仙咧西王母所居住嘅。咁西王母系咩样嘅咧？咁样西王母咧就是、形貌咧系同人系一样样嘅，咁但系咧系有一条豹嘅尾嘅、哦。咁而佢嘅牙齿咧就好似老虎一样，成头咧都系好乱嘅啲头发。咁佢嘅头顶咧系戴住玉星啦，好中意咧喺度咆哮嘅，成日都鬼杀咁嘈。佢主管住咧上天嘅呢一个灾力啦，同埋咧五刑残杀之气，即系咧主管住呢一个灾疫啦，同埋刑罚啦。呢一个咧亦都系咧西王母咧最初嘅形象嚟噶。咁山上面咧仲有一种野兽啦，咁佢个样咧就好似狗一样嘅，但系咧系有呢个豹纹喺个身度嘅。咁咪即系斑点狗，咁咧个头上面咧系有一只角嘅，咁佢个名咧就叫做狡，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狗叫咁样噶啦。咁咧佢同咧呢个太气山上面嘅民谣语一样啊，出现喺边个地方咧，嗰度咧就会大丰收噶啦。咁山上边咧仲有一种禽鸟啦，咁个样咧就好似野鸡咁样，但系咧成身嘅毛咧都系红色嘅。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圣鹬，咁佢嘅叫声咧同鹿系好似嘅，死啦！我唔知啲鹿系点叫嘅添。咁主要咧系中意食鱼嘅。咁佢出现喺边度咧？边度咧就会有水灾噶咯。再向西咧480里，咁你就会去到咧呢个轩辕丘啦。好多古籍记载咧，皇帝咧就住喺呢个地方，因为咧皇帝咧系轩辕氏啊嘛，所以咧呢一度咧就叫做咧轩辕丘啦。呢一座山咧系冇呢个花草树木嘅，纯粹咧就喺呢度发源，向南流入黑水。咁水入面咧有好多嘅丹砂啦、石青啦同埋红黄。咁佢嘅西边300里咧就系咧积石山啦。《山海经》话咧呢一座山咧上面咧万物俱全啊，乜鬼都有。但系《山海经》入边咧就冇详细记载咧佢究竟系点样乜鬼都有嘅，因为咧佢系乜鬼都冇讲嘅。《山海经》咧话咧喺佢嘅山下边咧有一个石门，黄河水咧流经呢个地方，跟住咧漫过呢个石门啦，跟住就会向西奔流而去噶啦。再向西咧200里咧就系长流山，五帝之一嘅白帝少昊咧就系住喺呢度噶啦。咁山上面嘅野兽咧，只只咧嗰条尾咧都系彩色噶，咁而禽鸟咧个头咧亦都系七彩咁嘅色噶。咁山上边咧好多嘅石头啦，都系有彩色嘅花纹啦。而呢一度咧，亦都系咧元神咧快事嘅宫殿。咁呢一个神咧，主要咧系掌管太阳落山时候嘅光线射向东方嘅反映嘅。咁有一啲《山海经》嘅注释入面咧，话呢一个神咧就系咧阿白帝少昊啦。咁啊，再向西咧280里咧，就系呢一个张峨山啊。山上面咧系冇花草树木噶，有好多咧瑶啊、碧啊咁样嘅美玉喺度。咁山上面咧又会经常出现一啲咧好奇怪嘅异象喺度噶。咁山上面咧有一种野兽，咁啊个样咧就系红色嘅豹啦，咁啊有五条尾嘅，头上面咧系有一只角噶。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咧敲击石头所发出嘅声音咁。咁佢嘅名咧就叫做咧曾。山入面咧仲有一种雀。咁佢嘅形状咧就系好似一只鹤咁样啦，但系咧净系得只脚嘅，青色嘅羽毛上面咧有红色嘅斑纹，个嘴咧系白色嘅。咁呢一种雀嘅名咧就叫做北方，冇错啦，佢嘅叫声咧就系佢自己嘅名嘅读音啦，北方，北方，北方。咁佢出现嘅地方咧就会咧有呢个怪火嘅出现啊。再向西300里咧就系阴山啦。咁山上边有一种野兽啦，个样咧就好似狸猫咁，个头咧系白色嘅，咁叫声咧同猫咧亦都好似，咁佢个名咧叫做天狗。如果咧你养佢咧，你就可以咧防御呢一个凶邪之气啦。逐玉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嘅，之后咧就系向南咧流入呢一个泛泽，咁水入面咧有好多咧五彩斑斓嘅贝壳啦。再向西200里咧，就系咧扶剔山啦。咁山上面咧有好多嘅棕树啦，同埋楠木树啦。山下面咧有好多丰富嘅金属矿物同埋玉石。 咁呢座山上面呢经常呢都会落一啲好怪异嘅雨啦。风同埋云呢就係喺呢度呢出现嘅。咁呢度呢亦都住咗一个天神，咁佢叫做呢江儿。咁呢山海经亦都冇记载呢个神呢究竟係咩样嘅。咁呢个神呢就係同呢个风同埋雨呢係有关嘅。话唔定呢就係咩风婆啊、电母啊嗰啲嘢啦。再向西呢220里呢就係呢三危山啊。呢座山呢好大，方圆呢百里啊。三青鸟呢就係呢生活喺呢度㗎啦。但呢山海经呢亦都喺好多个地方呢提到呢有三青鸟㗎。咁三青鸟呢係专门呢为呢个西王母呢取送食物嘅。咁呢个山上面呢一种野兽啦，咁个样呢就好似牛咁样。咁但佢个身体呢係白色嘅。头上面呢有四隻角。咁身上面嘅硬毛呢又密又长啊，就好似呢着咗好大件嘅蓑衣咁样啊。咁佢嘅名呢就叫做呢傲烟啦。咁呢同样呢亦都係啲好凶猛嘅野兽嚟啦，会食人嘅。咁山上面有一种雀啦，咁係得一个头啦，但係呢有三个身㗎喎。咁形状呢同呢个落鸟呢好似嘅。咁佢嘅名呢就叫做的。咁再向西呢190里呢就係鬼山啦。山上面呢冇石头啦，但有好多嘅玉石。咁山下面呢係一大堆嘅蛇呀。天神呢祁同呢就係住喺呢度㗎啦。咁佢经常呢会发出一啲呢敲击呢磬鐘咁样嘅聲嘅。咁相传呢佢就係呢上古帝王呢专玉个仔。音乐呢就係佢发明㗎啦。咁再向西呢350里呢就係天山啦。山上面呢好多嘅金属矿物啦同埋玉石。亦都有好多嘅石青啦同埋红黄㗎。咁呢座山呢亦都係有一个神啦，咁佢个样呢就好似一个黄色嘅皮囊咁，跟住呢又红啦，又好似火焰咁样嘅色嘅，有六隻脚啦同埋呢四隻翼嘅，咁佢个面呢係混沌一团啦，睇唔清个样嘅。今次你平时见到嗰啲鬼嗰啲样嘅冇样嘅，但係呢佢懂唱歌啦同埋跳舞嘅，咁佢个名呢就叫做帝江。英水呢就喺呢座山度发源，跟住呢就向西南流入呢个汤谷嘅。咁再向西呢290里呢就係幽山啦。咁山上面呢係多产呢个鹰魂玉嘅。南面呢有好多个锦啦、鱼一类嘅玉啦。北面呢有好多石青啦同埋红黄。天神呢玉修呢就係住喺呢度㗎啦。咁呢佢呢即係左耳呢係有条蛇喺度㗎。咁呢係坐住呢两条龙嘅。咁郭璞呢亦都话呢佢係金神啦。咁个样咧就系咧人面虎爪嘅，有白色嘅毛皮，向西咧就可以咧望见呢个太阳落山嘅景象噶啦。咁管理呢个太阳落山嘅天神咧就叫做红光。咁咧亦都有据闻咧话咧，其实咧佢就系咧玉修嚟噶啦。咁咧我哋又要坐船啦，跟住咧向西咧行100里嘅水路，终于咧嚟到咧呢个西次三经嘅最尾一座山啦。咁咧佢就叫做咧翼望山啊。山上面咧系冇花草树木嘅，但系咧有好多嘅呢个金属矿物啦，同埋玉石。山上面咧有一种野兽，咁个样咧就好似野猫咁样啦，但系咧只系得一只眼啦，同埋有三条尾咁多嘅。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咧鹳。咁呢只嘢犀利啦，咁咧佢系可以咧发出咧上百种唔同嘅声音嘅。咁咧佢亦都可以防御呢个空邪之气啦。咁如果食咗佢嘅肉咧，系可以咧治疗呢个黄疸病嘅。咁山上面呢就有一种雀啦，个样呢就好似乌鸦咁，但呢有三个头啦同埋呢六条尾。咁而呢一种雀呢好鍾意笑嘅。咁佢个名呢就叫做呢奇鱼。咁佢呢亦都係可以防治呢一个呢凶煞之气嘅。咁如果呢你经常呢夜梦频多嘅话呢，成日发恶梦呢，咁你食咗佢嘅肉呢就唔会再发恶梦㗎啦。咁呢个西次三经呢就起于呢一个崇吾山啦，止于呢一个翼望山嘅。一共咧有23座山，但系咧本书度咧只系记载咗咧22座嘅啫。咁途经咧6744里，咁呢度嘅山神咧都系咧系羊嘅身啦，同埋人嘅面嘅。咁祭祀山神嘅典礼咧，就要将一嚿吉玉啦埋喺地下度，跟住咧系要用呢个积米。今集嘅时间咧嚟到都差唔多啦，我系陈老师，得闲无事睇下古书，我哋下集再见。